这道理 Oh,

说呀个哎呀，闹了个哎呀，声声

江南远走。

月亮儿那个出来了。 Thank you. 年的初一，洁污尽了我的天。 今天是万丈不要问，今天是万丈不要问，今天是万丈不要问。 就有人当枪。